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这时候愿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里面的门，打开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在听到你这句话语的时候，主，愿你自己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一起在你的家中来朝见我们的天父。也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患难，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受到这个败坏的这个辖制，可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来更新整个宇宙，我们会看到新天新地，我们看到有公义居住在其中，我们能够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来天天来跟随你，也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有一天你要带我们进入你在创始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不会朽坏的国度我们谢谢主，因为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赐给我们的，也把我们当中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我们在面临考试压力的我们工作上面有难处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困难的，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我们的姐妹玉芝刚刚动过这个手术，说让这一切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恩手，你知道你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楼下我们这个我们地下室的装修的最后的一部分的工作，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个维修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管家，来好好的管理主托付给我们的，也更重要的主，让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因为你的福音的缘故，因为你道的缘故，我们能够兴旺起来，能够来在这个时代里面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主，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是我们第二次一起来看这个比喻。那我们上次这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在第八节的上半节结束。那第八节下半节开始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这个评语，他的 comment。换句话说，就是说耶稣要我们在这个比喻里边学到什么功课啊？这个也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个目的。那我们上次看到第一个属灵的功课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在教导我们，在就是说非基督徒，就是今世之子，在处理他们世界上的事情上面，比基督徒在做上帝的事情上面更加的激进。这是我们上次学了这个功课，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次我也举了一些例子。那我们今天继续在看第九节到十三节，到底这里面耶稣还要我们学从门徒还要从这里面学习到什么样的这个功课从这个机警的管家的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功课。这个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里。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到你的永恒的帐里？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不义的管家，或者是你要说机警的管家，他还在做管家的时候，当老板已经给他通知他要炒他鱿鱼的时候，他修改了这个合同，以至于他有一天被 kick out， 被老板赶出来之后，他有这些朋友可以接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去。那耶稣用这个例子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管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耶稣说，你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那什么是不义的钱财？什么是不义的钱财？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说这个不义的方法来换取来的钱财。OK， 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说我们去这个从回扣里面、贪污里面等等贿赂里面赚来的这个钱财来做结交朋友。那这个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那到底什么是不义的这个钱财呢？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今世。今世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耶稣说这个东西叫做不义的钱财。 那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圣经把这个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啊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来世。哎，今世跟来世，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这样子讲的。所以这个今世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今世。来世是新天新地，这个耶稣来了以后要成就了。那耶稣怎么样形容这个今世呢？这个圣经怎么样形容这个今世呢？在接近这个时代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里面，耶稣说这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淫乱罪恶的时代啊。那来世呢？来世是新天新地里面，那里有公义居住在其中。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这个彼得说，但我们是按照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那这里讲的这个公义啊，不只是这个法轮功他们在等候的这个公义，这里讲的公义不只是不公平的这个待遇或者不合理的这个政府在使用这个权柄，这里讲的公义就是说整个宇宙整个万有呈现在一个和谐的 harmonious 和谐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这个叫做公义。就是英文里面一句话就是 the way things are supposed to be， 这个世界本来有的应当有的这样子的这种和谐。哎，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是很理想的啊。这个当学生很好，哎，当学生很好，我很喜欢学习。当学生有两个问题 ，OK，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学费问题。最近这几年，如果你看这个新闻报道的话，美国的这个学费账啊是 ，OK， 比这个通货膨胀率增长了大概三倍四倍。所以加州那个地方加这个州政府没钱，所以学费加到最后，学生叫苦连天，他付不出来了。有的人就只好停学，有的人去转到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学校去了，因为以前呢读得起的学校现在他们读不起了。那学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学习是很好，考试麻烦，学习末了要写 paper 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不知道现在出席率低是不是一个期末考是期中考快要到了。所以当然呢将来还有 prelim 还有 final defense 等等这些东西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公益就是这个宇宙里面的这种和谐的这个状况。哎，这个现在我们冬天快要来了，伤风感冒流感 flu 等等，这个都是不和谐的一种状况。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滤过性的病毒看都看不见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 DNA 就搞得你这个人能够身体不舒服等等，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缺乏这样的这个和谐。那现今这个时代是没有的，确定这个时代是一个堕落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义的这个时代。所以在这个不义时代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时代里面，这个钱财呢，耶稣说这个钱财是叫不义的钱财。所以这个英文圣经 ESV 翻译说这个不义的这个钱财呢，这个 ESV 翻译成 worldly wealth， 属于这个不义的堕落世界里面的这个钱财。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拥有的这些财富，就算你是正当的这个合理的去赚来的，那耶稣说还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是不义的这个时代的。那有一天啊，这个钱财是会成为无用的，钱财是无用的。那为什么是无用的呢？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个钱财是属于今世的，这个堕落的世界的。这个钱财你带不到来世的，所以有一天这个钱财会不用，就像这个不义的这个管家一样 ，OK， 他这个钱财有一天会不用，没有用的。那个，所以第九节说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到你到永恒的帐篷里。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有一天会不用的，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啊，就算交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来带到来世里面去了。那不但没有办法带到来世，你在新天新地里面 你不会担心你有没有钱的，哎，你在新天新店里面，你不会担心这个账单的问题啊，等等，哎呀，哎，学校的这个学费又涨了啊，啥等这些问题的，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缺乏。那新天新地里面，只有我们能够带去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所以，如果这个钱财你带不了到来世里面的话，那你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想你在今天今世上，你要好好的去使用。你在今世上，你要好好的去使用。你知道，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不用它，就等于你没有一样。喂、如果你累积很多钱财，你不用的话，就等于你没有一样。我前几天看新闻，这个苹果电脑 Apple Computer， 他们的存在银行里的存款是多少钱？80个 billion dollars，billion B。那第钱财只有在你用的时候，你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如果没有的话，只是你的银行的这个 printout 上面，我现在连 printout 都没有了，只是一个数字而已。那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什么？是你借银行，你借钱给他去做生意，不是这样的。哎，你借钱给他去做生意，这赚了以后继续放在你这个 account 里面。如果你不用的话，就等于你没有。所以这个。所以不论你是 Bill Gates 也好，或者 Warren Buffett 也好，啊，这个钱财有一天对他们来讲都会是没有用的。那所以你今天要用你累积的这个东西，上帝给你这些东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 Bill Gates 比较聪明一点，年纪轻轻他退休了，赚够了退休了。那我累积了这么多钱财干什么呢？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具体的对人的生活有很具体的帮助跟影响了。这个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很合理的，这个很有智慧的，是这样的。OK， 所以但是有一天这个不义的这个钱财是也成为无用的。那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有一天会成为无用的呢？因为等到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刹那，这个钱财对你来讲一点用都没有。这个 Steve Jobs， 他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刹那，他所累积的这些钱财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生了病死了，没有得治了。所以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前几章就有这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他为自己在那边累积钱财。他要那个仓房拆了，然后盖得更大的，那个财主是个企业家。那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提醒他，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啊就要取走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对，这个耶稣在那里也提醒我们，有一天这个钱财对我们来讲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这个钱财呢？那这里钱财只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字眼，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那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些东西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它去结交朋友。所以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东西。这个大卫是个很成功的一个君王，他打仗是得胜的，他国家建立得非常强盛，他有很多钱财，这个钱财没有使他败坏，他用这个钱财来侍奉神，最后他把这个钱财留下来给他儿子所罗门去建圣殿去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个财主。哎，如果你说这个亚伯拉罕的话，他是个很有钱的人，是个王子，是个财主，所以有钱财本身不是个坏事情。如果你看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跟他门徒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所需用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唯有三个女人私房钱去支持他们的。所以这个是钱财的话，可以这个用来做上帝的这个工作。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可是贪财这个是不好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弃的，离开了真道，用许多的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贪财是邪恶的。所以钱财不是应该被囤积 hoarded 是这样的， 我们不应该做这个守财奴，就像那个无知的这个财主一样，也不是要去，也不是要去，要去贪，也不是看不起这个钱财。有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看不起钱财，做生意的人是这个满身什么骂人啊，统臭是不是 ？OK， 所以啊，所以这个看法也不对的。也不对的，钱财也不能，也不是成为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个上帝是托付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其中的一项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财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用？耶稣说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结交朋友，那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出去用他这个钱财去结交朋友？那个倒也不是 ，OK， 那一批是酒肉朋友 ，OK， 这个不是耶稣讲的这里这个朋友。那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结交朋友，这个朋友是指什么呢？第九节下半节说，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不是你带人信主，将来这个你去明年迦南团体出去露营的时候 ，OK， 那个朋友们可以，你来住在我的帐篷里，是不是讲这句话？这个耶稣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叫做接到永恒的帐篷里面？永恒的帐篷是什么意思？这是耶稣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形容新天新地。你要是知道以色列人是个游牧民族。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是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放羊，他们在那边放羊，所以这个想到帐篷的话，就是想到居住的所在。那我们今天想的不是帐篷，我们现在想的是什么？那个 Hawks Landing 的那个那里的 five bedroom house， 三个 car 的 garage 等等，后面还有很好的 backyard。我们现在想的是这个，所以永恒的帐篷对他们来讲的话，帐篷的话就是居住的所在。永恒的帐篷是什么？就是指新天新地，永久居住的地方。好，那为什么我们结交的朋友有一天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面呢？这个英文里面翻译是 welcome you， 欢迎你们来进到永恒的帐篷里面。其实这个道理不是很困难，很简单的，就是耶稣要我们用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钱财去做福音的工作。那有一天为什么我们做了福音的工作，他们会接待我们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会忘记的。这个你这一辈子谁给你讲过道，讲过哪一篇道，你会忘记的。谁教导过你圣经，你过几年也可能忘记了。谁请你吃过饭，你会忘记了。甚至有的基督徒，你问他哪个牧师替你施洗的，那个牧师的名字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好像叫李什么李什么的，哪一年我也不知道，忘记了，哪一月也记不清楚了。有一件事情你不会忘记的，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谁给你身上做了福音的工作，但你信主，这个你不会忘记，对不对？你不会忘记的。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说为师的有一万，为父的只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就教过你圣经，可是带你信主的那一个人只有一个。为什么？因为保罗去里面开布道会，然后传福音，然后建立那个教会起来的。所以什么叫做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近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哇，就是说当有一天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你带信主的那些人呢，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夹道欢迎啊。Oh, good, glad to see you, 等了很多年了，终于大家又在一起见面了。可能有一些人你做了福音工作，可能他离开了 Madison, 然后从此你又没有机会跟他见面了。可能他过了三个教会四个教会很多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受了洗接受了耶稣，有一天在天上，他在那边欢迎你进入新天新地里面。哦，过了很多年，你记得那一年吗？我在 Madison 读书的时候，你请我到你家里吃过饭，给我讲过福音，那时候我心里刚硬不肯信耶稣，后来我到了不同的教会里面，后来我信了主。所以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会上帝会带什么样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个 这个东北一个老太太最后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这个年轻人名叫张伯利，后来当了牧师，出去布道很有名的。这个明年这个张路加牧师要来了我们当中，他本来在德国那个地方读博士的时候，有人去当时是学生的时候跟他去传福音，带他去信主，他现在也是出外在那边讲这个布道。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用来做教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上帝要我们直接来做这个事情。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确是很忙，我知道。那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时间直接来做这个事情的话，你在十一奉献上支持教会的这个事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也是在这个参与这个工作。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每个月都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样不同的这个聚会，来怎么样来宣讲神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样结交朋友呢？其实有很多方法。这个有很多的方法。在90年代1990年的时候 ,80 年代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德州上班，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做飞机的研究的工作。哎，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去德州，88年搬去德州，就买了一个房子。那我们在 DC 那里本来住个 townhouse， 到了德州房子便宜得不得了，因为德州地很大，这个地很便宜，那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两个人现在想起来是很奢侈的，两个人住了三千个 square feet 的这个房子，没有小孩子，那个房子3000个 square feet， 这个天花板是12英尺高的 ，12 feet。一般的天花板是8尺，那个房子好像12尺，高到一个程度，这个上面那个灯泡很难换的，你要拿个长棍子去换那个灯泡的。哎，这个那个房子很大，大到这个 ranch house， 我们从一头喊另外一头，叫他来吃饭，叫人吃饭的时候听不见的，你要跑过去那边喊的，因为距离太远了。那个房子就有很大的一个客房，那我们从一个 town house 搬到这么一个房子里面，家具也没有什么家具，我们也没有买家具。后来神给我们的感动，开始做学生工作。那我们在想，这个国内来的学生哈，这个是80年代后期的，很少的，很少的。那他们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喜欢打乒乓球。说啊，那好了，那我们去买个乒乓球桌子放在客厅里面。所以就结果我们就邀请这些学生来我们家里面来打乒乓球。那他们在里面打球，我在外面烤肉。买了一个这个 Weber Grill 哈，这么大的一个 Weber Grill 在里面烤肉。我一个同工说我在外面现番鸡跟平安鸡。所以这时候这样子就学生工作开始就做起来了。做到最后的话，每个礼拜就有跟另外一个同工一起说，每个礼拜都有20多个人在一起聚会。这个在国内的话就变成一个聚会点了，家庭教会的一个聚会点了。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福音的聚会。所以这是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怎么样来直接在做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所以等一下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天是第五个礼拜天，所以没有中饭。你可以请个学生出去吃中饭，这个从这里开始搞起。这个所以我们要要是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到你们到永恒的这个帐篷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个功课。记得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不义的钱财去换真实的钱财。我们可以用不义的钱财去换真实的钱财。第10节到12节。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哇，这个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有一点绕口令的意思，是不是？ What's the point? 那 其实这个这个第十节和十二到十二节，其实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你要做一个结构的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那你就发现说，在这个九节到十二节里面，其实耶稣在这里在做两类的东西的比较，两个 category。那第一个 category 是什么？是第一类是不义的钱财。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是真实的钱财。那不义的钱财是什么？就是暂时托付给你的一个小的一些东西。那真实的钱财是什么？是更大的东西要托付给你的，更多的东西要托付给你的。那这个不义的钱财是什么？不义的钱财是别人的东西。那真实的钱财是什么？真实钱财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不义的钱财是有一天是会无用的，那真实的钱财呢是永恒的，这个是 implied 暗示的。所以这个，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里面，耶稣不是在讲六件不同的事情，耶稣其实在讲两件事情，他只是用平行的这个语气 parallel structure 平行的语气这样子来教导这个。好，那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在用不义的钱财来换到真实的这个钱财。好，那这个东西怎么个解释法？这个第十节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去看上下文，哎，啊，记得上下文吗？上下文这帮助你解释这个圣经。好，那这个小事是指什么？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这个小事就是在今世上面上帝托付给你的事情，这个叫做小事。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托付给你，这个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呢？大事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所托付给你的，那个叫大事。哎，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将来这个说这个人要去管几座城，那个人要管去几座城，哎，很多市长，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在那里当市长。所以这个所以小事跟大事就是今世跟来世之间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哎，所以这个我们看哈，我们怎么去维修这个建筑物哈，这个教堂建筑物，这个是小事 ,OK? 当然 ,OK, 如果你是负责这个 project, 就不是那么小事情。可在神的眼睛里面还是个小事。你住的这个房子，你拥有的车子，上帝给你的钱财，就算你钱财多得像 Bill Gates 或者 Warren Buffett 那么多的话，还是小事，在上帝眼睛还是小事。那将来呢？将来是新天新地，那可是大事，很多事情了。我们要管理的不只是一个地球，而是整个万有，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做王，来做管理整个万有。好，那耶稣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哦，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就在问一个，这个叫做修辞学上的问题 ，rhetorical question。OK, 这个不是说这个东西不用回答的，就是这个意思。OK, 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个连猪八戒都想得通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在小事上你不忠心的话，在大事上你也会不忠心。你小事上这个忠心，大事上也会忠心。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 lesson, 一个功课。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信了主以后过教会生活，我们过教会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过教会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我需要继续过教会的生活？那教会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我们在这边又有唱诗、敬拜神、做礼拜、听讲道、学习圣经、上主日学，还有团契生活，还有不同的侍奉等等。可是总归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是什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上帝透过我们教会生活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加的忠心，做一个更加忠心的这个上帝的仆人跟使女。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在预备，从创世以来在预备一个永恒的国度，让我们去承受。 在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那个耶稣跟这个山羊讲，将来是什么啊，你们可以去承受，可以去 inherit 承受，作为上帝的儿女承受，在创世以来给你们所预备的这个国度。Okay, 这个国度里面有三个部分，三个需要的 element 是什么？一个是什么？君王， right？那我请问你，在神的国里面，君王你需不需要出去当啊？啊，那神的国度里面，君王是耶稣基督自己 ，OK， that's a given。啊，那个还有这个领土范围，那这个你也不需要去预备，新天新地，这是上帝给你去预备的。那还有呢？那还有百姓，对不对？那百姓是谁呢？啊，你重生的人，就是你跟我重生的人。啊，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耶稣基督在做君王，那我们做他的忠心的这个仆人，一起来管理，跟神居住在一起，活在神的面光之中，管理其他的被造物，甚至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扮演的这个角色。好，那这个也是上帝原来的这个计划，可是在伊甸园里面出了一点岔子，亚当夏娃犯罪了。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结果，这个堕落的结果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我们整个人的整个心思意念动机思想全部受到堕落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本来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本来亚当夏娃本来在吃果子以前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呢，吃了果子以后呢就造反了，OK， 当了红卫兵了，啊，造反。所以这个，那今天我们信主，信了主以后，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今天上帝要开始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来修补 restore 我们跟这个上帝之间、跟人之间、跟其他的被造之间的。万有之间的这个错误的关系，错误的思想。所以这个上帝在 restore 修补我们，让我们恢复到我们原来应当有的这个身份地位，是什么？上帝的这个忠心良善的这个仆人。那今天上帝是透过教会生活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重生，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是耶稣已经透过我们这个因信称义来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审判。这个我们因为因信称义的缘故，我们已经临到我们身上。那可是罪的捆绑呢？ The bondage of sin， 罪的捆绑。这个罪的捆绑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圣灵已经更新我们，开始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喂，这个，所以我们上过 Bill 的这个班的课程，这个叫什么？叫做成圣，这个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上帝继续在我们身上，透过教会的生活来救我们脱离罪在我们身上这个捆绑。那我们一般我们想到罪的时候，我们很多想的时候就把这个想到罪想到不好的行为上面去。就上个礼拜五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认识到这个罪不只是不好的这个行为，而是这个罪本身不好的行为里面它的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观念、思想、对自己的认识、对人的看法， OK， 对这个上帝的看法，对这个错误的这种价值观、世界观，那这个也是罪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的行为是受到我们里面这个思想的这个影响，因为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 our thinking is wrong， 所以造成我们的行为出现有问题。上个周末这个赵牧师赵师母在这边一个周末的这个讲座，我希望别的东西你们有 got it， 可是还是很重要的。他们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今天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受到我们里面思想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堕落的结果，我们在给自己制造偶像，崇拜自己，不是去崇拜上帝。我们去不是去服侍别人，而是去利用别人。所以这些东西造成我们今天有错误的这个行为。如果这几天我要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国内的这个新闻呢、啊？这个国内这个小月月事件，一直这个成为这讨论的这个啊，网页上面讨论的这个题目，中文报纸上面也在报道这个事情。有广州一个小女孩子，大概2岁左右，怎么样，在一个小的 alley 里面走的时候，一个卡车开卡车运货的这个司机撞了她，然后这个前轮从她的身上就碾过去了。那个卡车司机停了一下，然后他怎么做？他继续开，后轮再去碾了这个小女孩子，所以这个整个卡车就从这个小孩子身上这样的轮子就这样经过去。好，那这是第一个事迹，这个小女孩现在躺在那个地方，前轮后轮都从她身上来碾过去，她已经这样一个光景，来来去去很多人经过那里，没有理会这个事情，也没有去打电话去叫救护车来，也没有理会她。那过了一会儿，第二个卡车来了，也照样的从这个孩子身上碾过去，躺在地上的这个孩子。那最近这个第一个司机已经后来出了事情以后，就打电话给这个小孩女孩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东西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了，你想想他妈在 YouTube 上面了。那他就讲为什么他碾过去了，他说大不了赔20000，他要跟这个父亲私底下了结赔偿，然后就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背后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思想，这个错误的思想包括他对卡车司机对人的看法，对人的生命的看法，对这个律法的这个看法等等。所以错误的思想跟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是错误的这个行为出现。那其他围观的这些人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就走开离开现场等等，没有去报警，没有去找救护车来等等，这个也反映出背后的这个思想。所以这个国内在他们讨论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社会道德这个已经低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是这样造成很多的这个讨论跟反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拯救的工作。那拯救是什么？拯救把我们从我们的错误的这个思想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思想包括是我们对救恩的看法，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我们对其他的人看法，我们对社会的看法等等。我们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多错误的思想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这个社会里面被拯救出来的。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来透过我们的学习，透过我们的侍奉来 purge us， 纠正我们这里面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那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这些错误的思想没有被 purge 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没有办法在小事上，就是今生今世上在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 OK， 我们没有办法来做更忠心的仆人，我们会变成不忠心的仆人。那耶稣说，那来世我要托付更多的东西给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好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你侍奉久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其实现象背后在告诉你，就是说我们信了主，可是背后还有很多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有的人把这个教会里面的奉献，他说这个叫捐钱，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捐钱。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个慈善机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不是我们捐献的对象。这个捐是什么？捐是你有多余的，有人有缺乏的，你把这个多余的去给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捐，是这样的。那今天耶稣是缺乏的吗？ 万物都是为他所造的，全世界这个万有都为他所造的，也是透过他去造的。刚才唱的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有一节诗歌我不太同意的。万物是上帝创造，这些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造的，不是的。上帝创造这些是万物之万有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讲的，底下里面是这样子讲的。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奉献献是纳跟献是对上帝，捐是对人。OK， 你捐钱给哥德维尔那是你捐钱，你献给上帝是献给上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OK， 一个是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是这样横的一个东西，一个是指那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所以很多人会带来这种错误的思想，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学习。所以有的人把奉献当作捐钱，那做完礼拜的这个收奉献，我们教会没有收奉献，我们是外面这个奉献箱，有大部分教会在收奉献。有的人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听完讲道以后的讲员费，这是讲员费。有一个非基督徒，他的这个亲戚有一个人奉献传道了，他跟他讲，说你这个职业不正当。为什么这个职业不正当？当牧师我不是不正当。你是拿人家的这个捐钱的这个钱作为你的薪水，这个不正常。你应该有一个正当的这个职业。四班献诗，有的人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表演，上讲上台表演，反正出风头的事情是好事情。这个都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啊。有一个非基督徒，他的这个一个外甥啊，在教会里面当了执事，这个外甥就跟他解释，在教会里面当了执事，这个被提名选出来当执事，那个人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们的领导很赏识你，所以你被提干了。对，这个都是反映出来，我们背后有很多的东西是错误的这种思想。有一个基督徒，当这个家里面有个钢琴，小孩子弹学习的用的，这是很多年前他的二手货买进来的。钢琴到了最后，他就已经过了很多年，搬了几次家以后走音了，不能再调了，所以他就买了一个新的钢琴。OK。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个牧师，他说我现在家里一个不要的这个钢琴 ,OK, 四班正好练诗的时候缺一个钢琴用，我可以捐给教会。所以这个背后的思想是什么？第一个，他对教会的认识是错的。他把教会当作一个慈善机构。第二个，他的思想捐给教会其实应该是奉献给上帝，不是捐给教会。而是他是把不要的东西、烂的东西、不能再使用的东西，然后来奉献给上帝，这个又是错误的思想。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教导是你献给上帝的是没有瑕疵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啊。那有的人他对侍奉，他的侍奉，他的不叫侍奉，他叫帮忙。所以我一听到帮忙，我就在想你在帮谁的忙？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你要帮耶稣的忙，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需要你帮他忙吗？耶稣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需要我们去帮忙吗？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还是耶稣需要我们的帮忙？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都是错误的思想。有的人认为这个侍奉只是执事的事情，他被选出来当执事，他们被选，我不是执事，我不是干部，所以我们有责任来侍奉。那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思想。那执事选出来是带领弟兄姐妹来发挥你属灵的恩赐啊，因为你要做你属灵恩赐的好管家 ，right？ 所以执事带领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而不是说啊，现在好了，把这些执事们选出来以后，是你交给他们了，我每个礼拜来坐着听听礼拜，我把这个板凳，那我的事情就我的责任就完了。所以这个都是很多这种错误的这个想法。所以那有的教会人，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出来当领袖，那。有时候也是好事情，有时候坏事情。有一个人出来当领袖，结果一起同工会开会，意见不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哇，他就拍桌子走了。走了不是离开同工会，走了是他离开教会了。那这个都是很多错误的这种思想。有的人出来侍奉以后的话，这个他参与任何一个事工， OK， 只有他当头的份，你们都要听我的，不然的话就 forget it。OK， 所以我在英文里有一句话 ，my way or the highway。如果不是按照不是我出来当头的话，那我就不能够，我就不来参与这个工作，或者我就不来侍奉。所以后来有一天，这个人当了长老了，那他就跟牧师讲：“你靠边站了，现在这个教会由我来带领，你要听我的话。”那最后造成很多，那个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这个困难。那最后牧师也走了。所以这个很多，我们有很多错误的这个思想，对神的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去行，对上帝的思想，对奉献的思想，对侍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思想又让我们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知道怎么样去行，也不能够做一个忠心的这个小事上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在教会里面，上帝透过不同的聚会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成熟，都不同的侍奉的机会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的这个地方，不成熟的地方，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更加的这个成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上帝在预备我们，在预备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当上帝托付整个新天新地给基督徒来治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个 good job。所以这个是上帝在教会里面预备的，这个给我们预备的聚会。所以教会的聚会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来满足我们的 social need， 我们的这个社交上面的这种需要。当然这个是教会生活里的一部分，可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这个部分。教会里的侍奉也不是给我们有参与感。那有的教会就给这个还没有加入教会的人，给他很重要的事工去做，为什么 ？Keep them involved and keep them stay， keep them involved, keep them stay。那有的人不成熟的人呢，搞到最后他一辈子不成熟的结果是什么？有一天他当了长老了，长老了做了几个 term 以后，几任以后他下来了。后来有一个长老就跟牧师讲，我现在不当长老了，可是我还继续会来教会。这个人六十多岁了，这个牧师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这句话。你不当长老了，你连聚会都不来了吗？对，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去，我就看过一个教会，问这个教会长老怎么产生的呢？我要一些人在教会里当执事当久了，教会就 promote 他们，promote 然后又给他们当长老了。结果那些长老出来，他也不做教导的工作，他也不做牧养的工作，他也不去带团契，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来发挥教会的这个长老里面应该有的这个职责跟功能。他们也不懂 doctrine， 也不懂圣经。就是因为执事做久了，所以教会就 promote 他们出来，给他们当长老。所以这个反映出来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这种 distorted view， 扭曲的这样子这种思想。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聚会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上帝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更 faithful 更忠心的上帝的这个仆人。所以那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今天我们不可避免，我们因为从社会里面出来的，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带着很多的这种错误的思想。那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教会里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牧师在里面，我们都是从属灵的婴儿开始走路的，对不对？我们都有信主的那一天，我们都有一开始信主了以后，教会里面多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多一个属灵的婴儿。那可是上帝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长大成人，整个教会要成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所以我们从小事开始学习。那什么样是小事呢？ 我要作为一个教会的基本，作为一个会友基本的这个责任，教会的基本的这个聚会，他是不是能够稳定来参加？那这个就是小事，这个是小事，这个是小事里面差不多最小的一些事情。我们来讲基本的聚会是什么？这个是崇拜、主日学、团契，这个是基本的这个聚会。每一个聚会都有它不同的这个功能。那主日学我们有系统的在教导，崇拜是我们在一起敬拜神，把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心，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念 ，OK， 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理性，我们整个人献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敬拜。旧约里面讲到献祭的，他们的敬拜就是献祭。这个献祭是为上帝预备，不是为人预备的。献祭是为上帝而预备的，也不是为人预，不是为人预备的。献祭是上帝的百姓，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啊，献给上帝。这个叫做献。所以敬拜的这个是我们是个 offering 给上帝。那如果今天我们对敬拜的看法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话，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敬拜是不一样，180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观念。那主日学，那包括不同的聚会来有系统的来教导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参与服事，过了肢体相交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最基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服事，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上帝在操练我们怎么样来更加的这个忠心。所以这个那我们都有长大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这个家里面孩子小的时候不是很可靠的啊，我们做过父母亲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来承担什么责任的，他没有办法承担什么责任的，那他只是到 Christmas 快要到了啊，你今年是给我 iPhone 呢，还是 iPad 呢，还是什么？还是他开始圣诞节快到了，他脑筋里面开始开清单了。今年可以跟父母敲诈什么东西，或者他的生日快到了。那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到青少年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力气了。哎，我的儿子是挺有力气的。哎，可是呢，我讲过，要他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去盯着他了。哎，他做事我不放心的。他做事我放心的时候他已经成人了，他就不是个青少年了。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perfectly 正常。OK， 所以你交给他去做的事情你要去盯着他了。过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在玩 video game 了。啊，你问他，刚才我要你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个东西早就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所以那这个是你做事我不放心。那成人的话就是你托付给他的事情他会尽量的。尽责的怎么样去 dependable 可靠的能够去做。成人的话是连续不断的，他不但能够为自己负责任，他能够为别人负责任。成人他不只是为别人负责任，并且他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之下，面临压力的环境之下，甚至被误解的环境之下，甚至在被攻击的环境之下，继续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他不是寻求人的肯定，而是要上帝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这个是我们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上帝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来过更加的成熟，过的学习怎么样来更加的成熟。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在地方设立教会这很重要的这个。那这种理念跟这个今天消费者主义的文化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消费主义的文化是我来到教会是整个教会来服侍我的。Okay， 那我来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教会来满足别人，来满足我的 felt need。 这个是消费主义的文化。那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式。Okay， 我们是舍己来侍奉神，来服侍别人。我们是学习耶稣的榜式，跟榜样跟随耶稣。我们是以天上的事情为念，以我天父的事情为念。我们学习教会里面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方向是什么，那神在他的这个时间里面他的救赎计划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上帝要我们在北美的 一个大学城里面的一个华人的教会，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是什么，那这个是成人要去思考的问题。那不只是思考而已，不只是思考而已，而且我们要去落实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今天让你来给我们有教会的这个生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小事上我们学习忠心，因为有一天不论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那上帝要托付整个新天新地来跟我们一起来管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这里设立你的教会，也看到你你带领我们过去这个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来跟随你，也看到主你要整个教会来更加的成熟，像我们的天父成熟一样，让整个教会要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也知道教会是你自己的荣耀，你在教会里面你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来洁净我们，来装备我们，来扭转我们里面很多错误的思想态度意念世界观等等，求助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在你不同的聚会里面你的道都兴旺起来，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邪恶的淫乱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做一个警醒的人，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让我们能够在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你自己的你的自己的奖赏，那听到你说我们是 well done， 我们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欲望，带着这样子的动力来跟随你，也看到主你在整个历史里面你在建立你那个不会朽坏的这个国度，因为这个国度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建立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